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运动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点来九九八里。我身边呢有两个学习上面不太上进的人，一个是大磊，一个是小柱，他们曾经打心眼里赞叹过我说，小花你真是学霸呀。有一天他们俩感慨说，就算老师讲的是个毛线，小花也能将它织成毛衣。 嘿，王大磊也说我，就算老师讲的是一只羊，小花也把它能织成毛衣。 哎呀，我说的是，虽然小花的成绩让我目瞪口呆，但是我交卷的速度让他目瞪口呆。 小柱说，小花晒成绩，女神晒自拍，土豪晒名车，模特晒身材，我呢，老子我晒太阳。大磊曾经说，你看作为我们学渣呢是这样的，如果我给小柱讲题那是友情，那小花给我们讲题那是喜欢，我们给小花讲题那是爱情，小花跟小花这类人讲题的时候那是快考试了。翻译过来就是，学渣给学渣讲题那是友情，学霸给学渣讲题那是喜欢，学渣给学霸讲题那是爱情，学霸给学霸讲题那是快考试了。什么是安全感？那天啊，小柱说了，就是做完题，有的学霸和你念出了一样的答案。 原本，小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学霸，现如今呢，小花只想罢学。 大磊说，学霸小花在知识的海洋里开快艇，而我在知识的海洋里喂鲨鱼。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老师在讲第四章，学霸看第六章，而小花在看目录。 小柱拿了一根棍儿指着天上大喊，藏在我体内的学霸之血呀，我要以学渣的名义命令你解除封印吧。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关起手机，停起流量，盗起账号，拔起网线，方能告别学渣，修成学霸。考试时，学霸就像歪了个飞，方圆10米以内全是想要密码的人。 但是小柱、大磊，你们的这个学习成绩差呢，我倒觉得呀，可能也不一定是你们个人的情况造成的啊，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爸爸妈妈呀，找老师给你们补课 啊， 找老师啊，你有点逗， 老师怎么逗了？ 我记得那会儿好像你们俩共用一个老师来的。 什么叫共用？这话听着都别扭。你一个老师教我们俩，什么叫共用？ 行，也带你，也带你。然后呢，你们俩也是。 我怎么听着老师像是当年那个骑着自行车卖梨的呀？一边一个筐，筐里边是咱俩。 反正我给你们俩摁一块，摁一堆里，就教你们了。然后你们俩问题还特别多，因为上课不好听啊。老师，这个公式为什么要这么写呢？那咱们不能反过来这么算吗？你们那老师逗了啊，这问题问的很好啊，很好。为什么呢？答案老师当然知道了啊。 嗯。 但是呢，老师现在啊，不能告诉你，怕你印象不深。那你不动脑了？小猪说：“那这字我也不认识。” 对呀。 老师，这词儿怎么念？这个呀，啥呀？ 那还有老师干嘛呀？ 一查什么都解决问题了，对不对？ 这老师啊，就是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告诉你的不是答案，告诉你是你的方法，对不对？ 方法很重要。 对 啊，这人家小猪家长就懂事多了啊， 对不对？ 那大磊家长老说什么教的不清楚不明白，我不这么看啊，我觉得这是个教育方法和理念问题，也是孩子的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基础问题。 什么问题？ 你们家大磊呢，你不得不说啊， 你 一般孩子现在这个智力发展的水平上呢，稍微的逊色一点。 我怎么就逊色了？ 您孩子交给我，您别着急，他现在成绩稍微逊色一点，但是呢，我相信在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局部的，在这个全面的，在这个片面的， 这老师这个话就没有整话，全是左脸， 这个结构的和细节的多方面的， 我特想知道我这老师哪儿找的， 让他不输在起跑线上啊，放心放心，家长放心啊。好，咱们做题好吧，大磊。先做这个十道， 上来就做十道题。 来做一下这个题，你做错了呀，这怎么能先除再加啊？对对对，你对的，你对的啊，对对对，小雪， 这老师的水平还跟我商量着来呢， 得开平方。这你这对，你这对，老师刚才没看清楚啊，这是一开平方，对， 两道题都是我对了是吧？总共十道还有八道。 啊，你还哪儿不清楚啊？就物理方面是吧？ 我就妈妈先说数学吧，我就不清楚老师您什么学历。 老师大学的呀。 大学还让我给纠错啊？ 不是，老师看你这写不清楚，老师误以为是这么的，后来一看呢，你写的不清楚。 好赖我写的不清楚了又。 咱们下一题吧，好吧。这个为什么这么做呀？这个呀， 完他也不知道。 不是，这个是这样，你怎么不明白呢？你上课没好好听啊？ 他怎么说他上课去了？还这不下课的吗？ 你上课老师给你讲那些方式，你不能不往心里记，你这不记找多少个家教也没有用啊，对吧？ 那您给我再讲一遍。 这乘二嘛，然后这展开算呢，然后一个倒数。 不是，您告诉我嘛，我能算出来不就不是不用了吗？ 你看你这孩子什么都等着老师告诉你，自己就不能算算，你这么着可不行 啊。这事还赖我了。 你不使劲可不行，哪个老师教能教好你啊？ 哪个老师啊？ 你跟老师较劲行吗？ 我还跟老师较劲，合着老师这么半天什么都没教会我。 你要不然有那么多公式你套一下吗？ 哪个公式？老师， 我说王大磊 啊， 这跟老师说话呢，这是排相声呢？ 不是，我觉得 一人一句干嘛？老师这不跟耐心的跟你讲呢吗？你这嬉皮笑脸的， 老师 你俩是排节目似的， 一句道理都没讲出来。 老师是告诉你，这是引导你，让你独立思考， 我自己学会这个技巧解题。 对呀、 老师那把家教钱给我吧。 是，一共5800。 好， 还有哪儿不懂你抓紧时间问老师啊，老师在这块还得给你辅导还有半小时呢。 老师，我就想问您辅导之前我排第14，您辅导完之后我排第20，这5800都干嘛了？ 买后几名往前提啊。 你别着急啊，因为可能智力发展的过程啊，你这段慢点。 还赖我智力。 老师，打我认识您，您见着我儿子头一天您就说这智力发育的问题。来吧， 我这么多年就没发育过。 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大部分家庭都非常重视的事情了，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呢，尽可能的为孩子提供好的学习条件。不过海口市民齐女士最近有一个烦恼，她呀在培训机构为女儿报了一个作业辅导班，一学期的费用高达5800，可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钱花了，孩子的成绩啊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滑。齐女士认为辅导班没有尽到辅导的责任是一种欺诈。 诈？ 那老师手里不是有俩猫就有4个2。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天成绩拉不开差距，高校学生发短信息恳求校长不要划重点，请到现场看看去。王大海， 干嘛？ 你干嘛呢？看什么书呢？ 我看什么书？你管我看什么书呢？我想看什么书看什么书。 看一下你看什么书？ 看见了吗？ 又有什么关系？ 又开始挑战。 我就看我喜欢那本小说呢。怎么 是小说吗？不是小说的皮儿，里面是英语吧？跑这儿来混淆视听，以松懈我们的警戒，然后你一个人蹭蹭蹭考了前三名。 你的逻辑性这么差，在不停的组织语言，哪些都不是口语。 混淆视听，企图让我们放松警惕， 我还 在取得好成绩，这怎么是没有逻辑呢？ 我还用放松吗？ 你这个人， 我学习成绩一直这么好，再者说老师给划了重点了，我蹭蹭蹭就能，我能。 我看看，重点在哪儿呢？重点在哪儿呢？ 你上课时候没听讲啊？ 哦，这是要考的吗？ 你 这段 你是没来是吗？ 哎，老师单独给你画的。 我跟你说，孙红艳。 怎么你又去攻老师的心了？ 什么叫攻老师的心呢？ 你是攻心战吗？ 不用攻心，老师上课讲你不好好听讲。 不对， 你这么长时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脑子不好。 王大海，你可真是阴谋诡计，诡计多端呀、啊！原来下课铃一响，你端着个什么东西出去，我以为你给老师拿教具，没想到你是跟着老师后面左央个右乞求，让老师给你放俩重点出来。 还放俩重点？老师打哪儿放出来这俩重点？你别瞎说 了， 哼！你上课是不是睡着了？ 你一定是把老师憋急了。 老师再给我放俩重点出来是吧？ 老师盯了45分钟了，好不容易想稍微休息休息，去上厕所，你这通追呀、啊！ 老师实在憋不住了，给我放俩重点。 好啊，你这招，你画重点了，我可不干这种丢人的事儿。 这就叫讹人，是不是？ 哎，你呀、啊，就多余理他。为什么？这回考试你是不是考的名次比他靠前呢？ 对呀、啊， 你看你要是考在他后头，他绝不找你，只要你考在前面去，他就找去你。 谁说我坏话呢？ 唐明明， 唐明明，你过来，装睡可不行。你这次考了多少分？你自己心里清楚吧。没有考过我， 这么阴暗笑的。 他第一，您第二，我第三。 我其实跟他基本上可以叫做并列第一，如果不是老师放他俩。 重点什么叫放我俩？ 我跟你们说呀，考试大家要凭真本事。 对呀，您有这功夫您看看看看书，看看课本，做做习题行不行？你老逮着我们俩干嘛呀？ 我没有逮着你们俩，我只想跟你们说一声。 说什么呀？ 这次来真正的较量吧，谁也别躲，谁也别怕。 把门关上。噗， 干嘛你要？ 不是较量吗？ 王大海，你可得要守法呀。 我哪点不守法？哎，我干什么了？我跟他比拼，他现场来就出题考试啊！你要干嘛？ 哎，我可不理你们俩，我做卷子。 被迫害妄想症。 唐明明，别是因为你有亲属在学校里，你就得到一些什么内部的消息吧？这次考试你怎么突然间提高了10名？你给我讲讲，老师笔下有天地，想给你点甜头还不容易吗？ 对，老师还不低头。 这样行不行？再考试的时候，咱们仨比赛一回，看谁得第一名。 我跟你说，老师对咱们是一视同仁的，啊，到处得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没有谁先谁后。 怎么可能？就平时你们对老师那个样子，一点名唐明明，哎呦，答的那个大哦，引起老师的注意。 这好像是一个国外的一个那个狮子的叫嗷、哦，那时候那状态， 就是为了老师看你一眼，知道谁是唐明明，对你有好印象。 你得了吧， 那是第一堂课呀、啊，老师还能这样？要是堂堂课都这样，唐明明老师就不烦你吗？你看。 王大海呢？哎呦，瞧你那手举得高高的，举得高高的，又不是买带鱼。 买带鱼把手举高的管什么用啊？ 生活在哪个年代还买带鱼？就光举手就行了。哎，你见过举手就能买了带鱼的吗？ 我说你六斤还高高的，高高的那种。 哎呦，你要这么说呀、啊，孙红艳，你那个平时上课老这眼皮耷拉着，你是真睡着了？就你这样的，老师对你才放弃了呢。 得了吧，我学习一向很认真的，什么叫睡着了？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 告诉你吧，他那个卷子发下来， 走了吧。 校长办公室。 简介。 校长好。 啊，你是谁啊？ 我是航海学院1年级的。 你不用把那个校名字带出来，我知道你，你就说你是谁。 1年级的孙红艳。 哦，孙红艳，什么事儿啊？ 跟你反映个事儿。 哎，等会儿，你等会儿， 你利用这词汇，一年级就知道反应个事儿了。 知道啊。 啊，说。 老师，社会很复杂，不能把社会的那种风气带到校园里。青青校园，朗朗读书声。 同学，你看见什么了？ 是呀。 你要看什么不该看的，你跟保卫科说，把他们都逮起来。 校长。 啊。 您知道吗？现在老师给同学们画重点，画的有点没边儿了。 重点还要边儿呢？哎，这我没听懂，这重点的边儿在哪儿啊？ 我觉得考试就要考试大家学习的能力。 嗯，这对。 那像老师给同学画重点，画得这么细致，哪哈到哪哈干了什么事儿，再是哪哈从哪儿。 你等会儿，你老师这是给你们写文章啊，是给你们画重点啊？ 校长，您应该考虑一下了，这是不是老师过分的呵护同学，致使好同学跟其他同学拉不开距离？比如我。 哦，你是好同学。 是的。 你平时一贯成绩怎么样啊？ 特别好。 好到什么程度啊？ 差不多。 就冲你这个发言呢，我觉得你平时学习成绩一定不怎么样。什么叫差不多呀？ 基本上是门门第一。上学期我还拿了开花馒头赞助咱们的奖学金。校长，关键是您得改变这个现状啊，这不合理。 哦，你想怎么改变啊？ 老师任课之前不要再专门考前划定考试范围了，就应该凭我们自己学习的能力自己来考试，克服这些难题。画那么多重点干什么嘛？让一些同学上课不好好听讲，稀了马哈一呼噜就过了。 稀了马哈一呼噜。你的意见提完了吗？ 嗯。 啊，你可以回去了。 校长。 啊， 我希望您重视我的意见。 啊，我重视，你回去吧。 校长。 啊， 好学生很难得呀。 是，我重视，你回去吧。 学生气坏了就没有好学生了。 那个 校长， 回去吧。韩秘书， 哎，校长， 一会儿给那个教务处打电话 啊， 查查有没有一年级有一个叫孙红艳的， 好， 让他们家长带他好好看看病去啊。 好，您放心，您放心。 这是怎么回事啊？谁啊？ 校长，我。 怎么又来了？ 我是航海学院一年级的。 你不用说那套词儿，我都知道了。孙红艳，一年级的，什么事？ 孙红艳，我听说。你想让家长把我接走看 病？你在门口听着呢。 同学们说了，出一些保底及格的题目，再出一些比较难的，这不就正解吗？真正的学霸也不需要堵死他人的路来彰显自己的优秀呀。 凭什么人家认真听课的要跟你们这些逃课的考一样的分数呢？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研究表明，80%的男生都看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剩下的20%连女生生不生气都没看出来。有一次呢，尹小柱的女朋友埋怨尹小柱太抠门，为那一次尹小柱和这女友大吵一架，女友摔门而去，尹小柱也生气了，那我没钱我当然抠了，这是什么不懂事儿的，不追他。后来呢，外面下起了雨，听到噼里啪啦的雨声，尹小柱想，哎呦，看他雨下的并不小啊，推开窗一看，尹小柱的女友就蹲在马路边，浑身都被雨水打湿了。看到这里，小柱的心一下被揪住了似的，软了，就是被拧了一下的感觉。他立马冲了出去，赶紧在女朋友湿漉漉的衣服上撒了一把洗衣粉。 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假期那么短暂吗？因为你的假期从来没有上过。为什么学生们总感觉开学以后这学期这么漫长呢？就是因为它不仅有上午，而且还有早晨。 王大磊的女朋友呢，第一次开车上路，让王大磊陪着她，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窄十字路口中间，结果呀，她呀熄火了，起步熄火，来回好几次，在四个方向来车急促的鸣笛声的影响下，在坐在副驾驶的王大磊的紧急催促下，他女友终于一开车门跑了。王大磊那天说，如果哪天我把我的微博改成了本名，照片改成本人，签名变得积极向上，前面的话全部删光，那多半说明我开始重新做人，或者我妈关注我了。 上初中的时候，

呼吸新鲜空气，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 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穿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好光景， 白天晚上 没我王大磊。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哇，你说这个九零后啊，做软件开发的，而且还是一个研究生，但是8年之前查出了双向情感精神病， 嗯， 一发病就狂躁，一狂躁就想消费，办了好多好多张的信用卡，疯狂的购物，他自己都不知道买什么了，买了就送朋友。最近一次这个发病呢，信用卡又刷到了4万多。当时王大磊坐我旁边，听到这个新闻呢，就说：“啊，很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啊，他还需要朋友吗？” 切，他就是占便宜，他哪知道人家的痛苦啊？那上次说的人他妈为了给孩子还钱，把房都卖了，还了85000块钱， 卖低了。 这不是说这房整个房卖85000，也是房卖了9万，这85000都还钱，那5000块钱过日子。 哎呀， 还是卖低了。哎呀，但是真的这种发病方式哈，一发病就买东西。 这是什么病呢？ 这个是不是 不治之症吗？大嘴巴能治过来吗？ 治不过来。 当然， 犯病期间你要是用大嘴巴的话，可能会加重他这 个 发病。 对，而可能他的嘴巴扇得比你那狠。 那我觉得这就应该把他身份证一收，别去办信用卡去。 这拦不住吧？ 你看他这双向情感，他正常的时候他是完全一个行为正常的人，他只有犯病的时候他难以控制，他用这种方法来发泄。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虽然没有这种病，可是特别爱买东西。 那倒是真的。前一阵那个 啊，双十一完了， 11/11的时候， 星期五， 你看看那个啊，快递站那包裹就跟废品站一样，真的是 差不多， 快递包都成山了。 小徐，说有快递临时要送店里吗？我当时一个快递呢。好，那一天来了差不多7-8波，堆得跟山似的。 干嘛搁你那儿啊？ 他不是不在吗？ 你那代收一下， 客栈了。嗯，我说你这拿个车推走吧，这么大多东西，我可不帮你搬。 他一天拿一样，到现在了，都开春了。 哎，对，还有几个又返回来了，说那个不喜欢，还得退货。 嚯！ 那天我一看图片，哦，老外超市里面也为了抢一东西打起来呢。 双十二、元旦、 元旦、 春节，哎呦， 春节完了，正月十五，正月十五 干不干正事？ 就是一直为自己在网上购物找任何样的理由。 可是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闲逛哈，总能发现有买的东西呢？ 你要看不到这东西，你 想不到 你就想不到；你看到这个东西，然后你就能想到。 而且好多东西吧。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弄。 那天我就在推荐的那里边看到一个不锈钢肥皂。 不锈钢肥皂， 说来我也是够二的，买了一个。 这不锈钢肥皂怎么样啊？ 洗的干净， 能去手上的味儿。 洗完之后倒有味儿了吧？ 不锈钢肥皂是不是不锈钢的？ 不锈钢做成肥皂型， 干嘛用呢？ 洗手用，它又不出沫。 干搓 就在手里搓呗。国外的一个科技 啊， 结果呢？ 我也跟你一样，你有什么买的，让我们也开心一下。 我什么都没买，我这人在网购上没有瘾，哎， 主要是没有钱。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确实是没瘾，咱也不说没买过东西，是不是？ 很多女同事逛街都上瘾，现在可倒好，一打电话干嘛呢？我在逛街呢。我说你这动静不像逛街，我在床上逛街呢。 这算是节目，算是节目。法治现场， 现场，现场，现场。看着点啊，上来了啊，各位小心了啊。 朋友们，您猜他在说什么？您猜他指的这些上来吧，小心，这在说什么？ 暗示。 我们做一番揭彩。你好，您觉得是说什么呢？ 不是好人。 您觉得不是好人？ 嗯，不是好人不会这么嚷嚷。 那您觉得呢？我觉得是钓鱼呢吧，上来吧，小心点，上来吧，钓了个大鱼。 小朋友太天真了。 那么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嗯， 原来四川的这个公交司机是用说话的方式提醒乘客防扒。您接着听。 有小偷啊，留神包啊，又上来俩啊，车上四个小偷啊，各位注意啊，留神自己的包，上下车注意安全，车辆进站了啊。到站了啊，上来一个啊， 五个， 下去三个，又到站，上来四个，下去六个，上来九个，下去一个， 好账头。 又到站，上来12个，一个也没下去， 这都是小偷啊！ 我问问你，咱这车走几站了？ 当然，这是一个略带夸张的现场， 这位司机师傅呢，不让咱们大家做数学题，他前头说的上来俩，又上来俩，确实指的是小偷，而且当时车上已经有四个小偷了。我们把镜头也对准一下乘客啊，大家也看看哪个像小偷。 咦？ 啊？哎呦！ 呵！啊，不是我。 哎，劳驾劳驾，我下车换一下。 干嘛呀？ 咋下车了？ 当然了，光看大家的长相是看不出谁是小偷的，这只能是靠咱们的反扒能手啊，警察同志再仔细的辨认了。最后当然小偷被抓获了，不过呢，热心的司机多次这样提醒乘客，引来了街坊们的热议。咱们也听听大家怎么说。 人家多好啊，是不是？在工作期间为了大家的财产安全，不顾危险给我们做提示，向这样的司机师傅学习。 嗯。 妈妈，您买一下票， 报刷卡了。 这司机够危险的啊，干这种好事儿、 是的，是的。 上次我就听说有俩小偷把另外一司机给打了。 哦，哎，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哎，您觉得如果要是提醒都用方言，这个怎么样？比如说四川司机就是这么说：有小偷把自己包包拿好嘞，又来两个。下去一个，上来两个。你们觉得当地方言互相提醒这样好不好？比如说咱北京的是吧？哎，咱再学一个是吧？ 各位大老爷们儿注意了啊！车上俩小的啊，小一点的自己包了啊，然后让你下车啊，上吧上吧上吧，前面上车后面下车了啊，有小的了啊，又上来俩了啊。 您说什么呢？ 没听懂啊。 最近啊。有个网友爆料说，四川德阳的一个公交司机两次提醒乘客防扒，最后所属的公交公司证实了这个事儿。很多朋友也说了，虽然这种方式可能对司机自身安全不利，但是我们得为司机师傅点100个赞。 嗯， 也有朋友建议公交司机的位置安装一个防护装置，类似出租车这样谁来的话他也够不着。你想跟司机师傅聊天的那几位， 我要是司机的话，我就直接就说，现在车上有小偷， 我下去了。 现在车上有小偷，啊、我去报警，你们把他困住。 咱们来个瓮中捉鳖。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据说好学生有套路，是不是下面这种呢？咱们听听。同学们，这次考试公布一下考试成绩。孙红艳100分，唐明明100分，王大海62，李春柱97，王斌90，邓雪61。 比我四，哎，我62，我不是最后一名，这回我特别高兴，又考得不怎么样 啊。这样啊，咱们一个月之后呢要进行一个摸底考试，大家好好复习。 不是摸完了吗？怎么还摸呀？这么禁摸吗？ 希望大家好好复习。好，这堂课就到这儿，下课。 这堂课就是念分啊，念了40多分钟， 哎， 又要摸了。 怎么了你这是？ 考得不好，你这老这样，你家里都不带我出去玩了，你暑期寒假的这个玩的计划都取消了， 告诉你、啊、 你怎么办呢？ 唐明明， 嗯， 考试成绩这次很高呀。 哎呀，蒙，绝对是蒙的。那个好几个题，那个、选择题我都是瞎蒙的。 我也想蒙，我怎么就没蒙上？ 最后一道题你都做对了，真是没有想到啊。 不是，因为前面的不蒙的嘛，省点时间。最后一道题，你最后一道题做错了。 做对了， 还是呢？ 我做错了。 哎呀，你那个什么呀？ 你是。 我是什么？你俩就说吧，别争着，这事还争啊、 哎？你就是什么？你 太把题看得太重。 对，你把分 儿题看重，我把题看轻也没用啊！我不会， 不 会。 你是什么？ 心里人太紧张。 你就是你思想里边有一种什么？最后一道题肯定特别难。 你有包袱，你有包袱。 对，你别有这样的包袱，你就想最后一道题跟第一道题一个水平。 对， 只不过说以那个程序。 哦。 哎，你把它就反正 你蒙谁呢？唐明明。确实是 坏学生什么的，越做这不会，越做这不会，更不会，还不会，你就心虚。 其实你自信点没准会了。 我告诉你啊，没有什么好学生坏学生之分。 我没听说自信就会了的， 只不过就是有没有自信的问题。 我有自信。 你有吗？ 有啊。 信吗？ 自信我是有啊。 那就行了。 什么就行了？什么就行了？你们就靠有自信考过的？ 对呀、啊，我就是学习不当回事儿，就是轻轻垮垮懈懈的、 你们俩聊着吧啊，我得玩会儿去了，我得放松一下。 得了， 浑身肌肉都紧张了。 上哪玩去啊？ 楼下打球去。 嘿，打球去、啊？ 嗯，玩喽！ 我也去玩球。 行，那我也去。咱们球场见啊！ 得嘞。哎，他们都走了。我要是去的话，也不是不行。怎么这次没把唐明明甩下去呢？跟得这么紧，最后一道题都会做，那我不使点功力是克服不了他了。去去去，做点难题。老师，借本书，哪个题难我做哪本。 哎呀，累死我了。哎，宋辉，你怎么没去啊？ 啊？ 球场，你说打球去，我等你半天。 嗨，你瞧，我去了呀。 你去了 啊？ 你在哪儿呢？ 我在你旁边那个球场啊。 嗨，哎，你不是找我，就是等你呢。 我竟然想篮球，他打起来今天不是胳膊肘什么有点硬吗？我说算打网球，那一不费胳膊肘。 打网球怎么就不费胳膊肘？哎，你说这我不信，网球才费胳膊肘呢。网球肘就这么来的。 嗨，我就不一样跟人家。 你多听听篮球肘这病啊，这网球肘。哎，唐苗苗， 哎， 我在球场也没看见你。 嗨，你别提了。 怎么了？ 我下楼走到楼门口了 啊， 人老师结束让我去搞卫生去了，我楼后头扫树叶去了。 啊， 老师怎么还会干出这种事儿？ 我怎么没碰上？ 你一个人那么大一片后楼都是你扫的？ 各班都组织点学生去扫树叶去了。 哦，哎，就把你给抓走了。嗨，哎，那你们回家都干嘛去？是好好学习吗？ 先不学呢吧。 哎呦，早上有点浑身疼 啊。我也是，我想稍微放松一下。 回家我先吃饭。 那我也先吃饭。 吃完饭我看会儿电视。 我看会儿电影去。 然后我可能我妈找我谈话。 我听说一个特别棒的片子，现在不看该下线了。 对，也是，不放松怎么好好学习啊。 这一天你是6点起床，7点半就坐在这儿了，坐到5点半放学回家。 真是，都说我们是8、9点钟的太阳，愣让我们7点钟就起床。 你让你看早霞。 一寸光阴一寸金。走，看电影去喽。 我也看电影去。 啊，你也去？ 咱们电影院见。 得，一会儿见。唐明明看什么不去看电影呢？要是他也看，我也就舍了老本陪着看。可是他没去，这么掉都没有上钩，看来是要好好学习了。他要好好学习，我浪费着时间跟学渣大海去看电影，耽误我了。得，去图书馆。老师，我要听最难的听力。对，这盘。 啊，对不起啊，这盘袋子受潮了。 听力是够难的。 好了啊，同学们，这个考试成绩下来了啊。唐明明99，王大海59，孙红艳95。 孙红艳， 老师是 唐明明。你们俩害人不浅的 啊！全班呢，同学，这回我们的平均分呢还是还不错，81.5， 就我一人落后了。 这个大海同学， 老师这是不赖我。 大海 啊， 我跟你说，我这次的考前连书都没有翻， 你骗谁呢？ 大海，我跟你说，你肯定是上来先做的最后一道题吧，把头头那。从第一题到倒数第二题，你时间都耽误了。 我才不信你的方法呢！嘿，俩人都骗我。嘿，这回我也不看电影，我也不打篮球了。嘿，我好好学习。 大海呀，送你句良言：复习的太认真，太沉重。你呀，还是放松一点，像我一样玩。你看， 得了吧，你别气我了，你玩去吧。 王大海，你传授经验，为什么成绩总那么稳定？ 你听着我的。你先打篮球后看电影。 你身边一定有过这样的同学，学习成绩超好，成绩也超高，但是每次考前都说自己是连书都没翻过的人，他们被称为了学习， 他们就被称为叫学习灵。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